不舍的背后，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靠，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勾也没有。相思梦，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中国释放对外开放强信号，企业界无需过度担忧中美贸易摩擦。近日纽市盘中油价大幅回落，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称或将在即将举行的欧佩克会议上讨论增产超过每日100万桶的选项。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加征10%或5%的关税，自2018年9月24日12时01分起实施。最高法近日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中提出，要在司法解释中大力弘扬正义，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年底前，北京市将开展老年人监护服务试点，解决老年人由于身体和智力的逐渐衰退而带来的生活照料、申请保护、财产管理、法律行为代理等问题。北京海淀西三旗街道投用智能电动车棚，不仅能随时充电，还配备了智能云监控和自动灭火器。第70届艾美奖《权力的游戏》为夺冠热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